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第二章，厘清存在问题的双重任务。本书的方法及构架。第五节，此在的存在论分析，展露用于解释一般存在意义问题的视野。当我们标明提出存在问题这一任务时，我们曾指出，我们不仅必须确定充任首先被问及的东西的那种存在者，而且也必须明确占有和保障正确通达这一存在者的方式。我们已经讨论了在存在问题的范围之内，何种存在者承担着特殊的角色。然而，应当如何通达这种存在者即此在呢？如何在领会和解释过程中牢牢盯准这个存在者呢？上文证明了此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这种优先地位可能会导致一种错误意见，仿佛这种存在者一定也是既在存在者层次上又在存在论上首先给予的存在者。不仅可以直接把捉这个存在者，而且其存在方式同样是直接给定的。确实，此在存在者层次上不仅是切近的，甚或还是最切近的。我们自己甚至一向就是此在。虽然如此，或恰恰因为如此，此在存在论上又是最远的。此在具有某种存在之领会，此在向来已经处在对存在的某种解释之中。虽说这些都属于此在最本己的存在，但这却绝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把这种关于此在自己的存在的解释，最切近的先于存在论的解释，当作适当的指导线索承接过来。就好像对最本己的存在建构的存在论专题思考一定源出于这种存在之领会似的，根据它本身的一种存在方式，此在倒倾向于从它本质上不断的和最切近的与之有所交涉的存在者方面来领会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从世界方面领会本己的存在，在此在本身之中，因此也就在此在本己的存在之领会中，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将把这种情况展示为对世界的领会从存在论上反照到对此在的解释之上，所以此在特有的存在建构对此在始终避而不露，其根据恰恰就是此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此在存在者层次上离他自己最近，在存在论上最远，但在前存在论上却并不陌生。目前我们不过指出了对这种存在者的阐释面临着独特的困难，这些困难的根源在于这一专题对象的存在方式本身，在于专题化活动的存在方式本身。这些困难并非由于我们的认识能力天然就有缺陷，或由于欠缺某些似乎不难补足的适当的概念方式。存在之领会不仅一般的属于此在，而且随着此在的种种存在方式本身或成型或毁败，因此可以对存在之领会做出多种解释。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诗歌、传记、历史记述，一直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和等等不同的规模研究着此在的形质、才能、力量、 可能性与盛衰。这种种解释在生存上也许都是原始的，但问题却是他们在生存论上是否也同样曾以原始的方法得出。生存上的解释同生存论上的解释不一定比肩为伍，但也不相互排斥。如果哲学认识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确实得到了理解，生存上的解释就会要求进行生存论分析，为让我们鲜明地依循存在问题本身制定方向，借以把此在的基本结构充分清理出来。此在分析工作至今所赢得的东西，才会在生存论上言之成理。于是此在的分析工作必须保持为存在问题的第一要求。然而赢得并确保通达此在的主导方式这一问题就因而愈发焦灼。用否定的方式说，不允许把任何随意的存在观念与现实观念纯凭虚构和教条的安到这种存在者头上，无论这些观念是多么不言而喻，同时也不允许未经存在论考察就把用这类观念先行描绘出来的范畴强加于此在。物令说，我们所选择的那样一种通达此在和解释此在的方式，必须使这种存在者能够在其本身从其本身显示出来，也就是说这类方式应当像此在首先与通常所示的那样显示这个存在者，应当在此在的平均的日常状态中显示这个存在者。我们就日常状态提供出来的东西不应是某些任意的偶然的结构，而应是本质的结构。无论实际上的此在处于何种存在方式，这些结构都应保持其为规定着此在存在的结构。从此在的日常状态的基本建构着眼，我们就可以循序渐进，着手准备性地端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来。如此这般加以把捉的此在分析工作，始终还是对准解答存在问题这一主导任务来制定方向的，由此也就规定了这一分析工作的界限。他不会打算提供一种完备的此在存在论。如果要使哲学、人类学这样的东西站到充分的哲学基地上面，此在存在论自然还必须加以扩建。如果意在建立一种可能的人类学及其存在论基础，下面的阐释就只是提供出了某些片段，虽然它们倒不是非本质的。此在的分析不仅是不完备的，而且最初还只是浅近的。这一分析仅仅把此在的存在提出来，而不曾阐释存在的意义。这一分析物灵是要做好准备工作，以便展露借以最原始的解释存在的视野。一旦荧惑了这一视野，我们就将要求在更高的和本真的存在论基地上来重复准备性的此在分析工作。到这里时间性将被展示出来，作为我们称为此在的这种存在者的存在之意义。先前前进的加以展示的此在诸结构将作为时间性的主样式重新得到阐释。时间性之为此在存在的意义这一证明也由这一解释得到检验。把此在解释为时间性，并不就算为主导问题即一般的存在意义问题提供了答案，但却为赢得这一答案准备好了地基。我们曾提示此在包含有一种先于存在论的存在，作为其存在者层次上的建构，此在以如下方式存在。他以存在者的方式领会着存在这样的东西，确定了这里联系，我们就应该指出，在隐而不彰地领会着解释着存在这样的东西之际，此在由之出发的视野就是时间。我们必须把时间摆明为对存在的一切领会及解释的视野，必须这样本然地领会时间。为了摆明这一层，我们须得原原始始地解说时间性之为领会着存在的此在的存在，并从这一时间性出发解说时间之为存在之领会的视野。总揽这一任务的同时，就需在这样荧惑的时间概念 和对时间的流俗领会之间划清界限，把沉淀在传统时间概念之中的时间解释检阅一番，就可以明白看到这种对时间的流俗领会。而自亚里士多德直到伯格森，这种传统时间概念不绝如缕。在这里还需弄清楚传统的时间概念与对时间的流俗领会正源出于时间性，以及他们如何源出于时间性。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了流俗的时间概念也自有其道理。这同伯格森的论点正相反对，那个论点是流俗的时间概念所意指的时间乃是空间。很久以来，时间就充任着一种存在论标准，或物理说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标准，借以素朴地区分存在者的种种不同领域。人们把时间性的存在者和非时间的存在者划分开来，人们习惯于把道出命题的时间性的过程同无时间的命题意义区别开来。再则，人们发现时间性的存在者与超时间的永恒者之间有一条鸿沟，人们试图为二者搭桥。在这里，时间性的向来说的只是存在在时间中的，而这个规定本身当然也就够晦暗的。实际情况是，在时间中存在这种意义上，时间充任着区分存在领域的标准。时间如何会具有这种与众不同的存在论功能？根据什么道理，时间这样的东西竟可以充任这种标准？再则，在这样素朴的从存在论上运用时间的时候，是否表达出了一种可能与这种运用相关的本真的存在论上的东西？这类问题迄今还无人问津。在时间的流俗领会的视野内，时间仿佛本来就落得了这种不言而喻的存在论功能，并把这种不言而喻的功能保持至今。与此相反，在解答存在的意义问题的地基上，应可以显示一切存在论问题的中心提法都植根于正确看出了的和正确解说了的时间现象，以及它如何植根于这种时间现象。如果我们确应从时间来理解存在，如果事实上确应着眼于时间才能理解存在怎样形成种种不同的样式，以及怎样发生种种演化，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摆明存在本身的，而不仅仅是存在在时间中的存在者的时间性质了。于是时间性的就不再可能只等于说在时间中存在着的，非时间的东西与超时间的东西就其存在来看也是时间性的，而且并非由于与时间性的东西相对，即与在时间中的存在者相对，非时间的东西与超时间的东西才在某种尺度的意义上是时间性的，它们在积极的意义上就是时间性的。诚然，这种意义还有待澄清。不过因为时间性的这个词儿的上述含义已经被哲学的和先于哲学的语法用遮盖了，因为在后面的探索中我们还要把这个词用于另一种含义，所以我们凡从时间出发来规定存在的原始意义或存在的诸样式与主性质的原始意义，我们就把这些规定称为时间状态上的规定，从而阐释存在之为存在的基础存在论任务中就包含有清理存在的时间状态的工作。只有把时间状态的问题讲解清楚，才可能为存在的意义问题提供具体而微的答复。因为只有着眼于时间才可能把捉存在，所以存在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摆在一个独立的盲目的命题里面，靠着对这个答案以命题形式道出的东西学舌一番，并不就是理解了这个答案。若把这个答案当作漂浮无据的结论人云亦云一番，结果也不过认识了某种立场，而这种立场也许还同开篇至此的处理方式南辕北辙，更不能说是理解了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新或不新无关宏旨，那始终是事情的外在方向。这个答案的积极的东西倒在于这个答案足够古老， 这样才使我们能学着去理解古人已经准备好了的种种可能性。按照这个答案的最本体的意义，这个答案为具体的存在论研究提供了指示。在叶金开放的视野内，以探索性的发问去开始具体的存在论研究，这也就是这个答案所提供的一切。如果存在问题的答案正是这样成为研究的主导指示，那么问题就归结为迄今为止的存在论特有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论的发问、发现和失落的天命，它们作为此战时的必然，都从这个答案本身进入我们的洞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存在问题的答案充分提供出来。